恨越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 放弃。 会继续。在你左右还有多久，怎么样才能让时间倒流，每一分每一秒都珍重、yeah、 握紧的手不愿放松，失恋般的飞机它在等候，不要再让自己的眼泪流后，我必须要走，要记得 我们的故事真正的吗，太多的回忆和希望，不管再有的疯狂，我愿意一生收藏、yeah， 要放弃，因为有一天缘分会继续。 我知道你寂寞，一个人确实好 难过， 思念是一种痛，没有你叫我怎么走。 夜闪电充满诱惑，你愿意再耐心等候， 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端午三天哪里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端午纵情日邀你来体验亲手包粽子，更有庆阳独家特产雄安白洋淀生态鸭蛋赠送，83790100，金梁路廊伐路口北。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八十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068。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国际维和人员分为维和部队、军事观察员以及后勤保障组织。国际维和人员日由2002年的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产生的，用于对国际维和人员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今天是5月29号国际维和人员日。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